注意了啊，做抉择第一项与道结缘，后面是不是还会与佛结缘？明前妻子、明后妻子都是文人，是不是要与慈章结缘了？忤逆之事吗？我们前面讲边防八策，不就是说阳明先生想从武吗？是吧？任侠、骑射、慈章，然后神仙，然后佛事，这是他五个沉溺之事。他要舍离五个沉溺之事，求学圣道。我们在座诸位也会面临这个问题，就是文武还是佛道还是儒，你也必须要做抉择。大家能理解吗？文武指的是你社会上的身份，你在这个社会你到底以什么立足，以文立足，以武立足，你是个入世之人，听懂这意思吧？要是在这个入世上不是以社会功能，就是说文武只是社会功能，只是你的职业，那你的人生追求呢？你个人的人生成就点在哪里呢？这点是不是就要升上来了？哎，这点升上来就是儒。再往后呢，就得跳出这个世界去论一论，有没有更广大的人生追求，那就是佛和道。我们即使到了今天，每个人仍没跳出这五个，从文还是从武，是吧？世间成圣还是世外成圣，你都没跳出来。因为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是必然影响你的，这是三大观点，你自己在主动生成。我们一般听的这个成功学，这些导师给你讲的，一般都是在文上讲，在武上讲，是不是？就这两类嘛。哎，你所谓的功成和名就，就在文武二事上。 是。 可我们讲了一文一武，是不是要文武兼修啊？ 对。 哎，也是提醒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指圣贤，就是文武，它只是一个成功学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有成就有败，有好就有坏。不究竟吧，哎，你个人是不是有小我呀？众生是不是还有大我呀？所以说物我之别叫明文立养，物我就在人，就在这个文武之中去解决。那人我呢，众生跟你的关系在哪里去解决呢？这就是我说国家对我什么意义，这个民族对我什么意义，能理解这意思吧？为国为民吗？这一点你不得不去想了吧？这就得升华，这就是儒家要去给你解决的。哎，你不是儒，你就是共产主义，也得是这样。这就叫升华。人我的关系，到这一步就是外王和内圣。意思就是外王与内圣都需要文武，所以说孔子文武，帝王文武。能理解这意思吗？文成武就，两项都得有。老师，我就在世间当个王侯将相，文武兼修，文成武就。老师，我要向孔孟学习，对吧？我成圣贤之道，文武兼修，文成武就，一个也少不了。你在人世间走，就这规矩。孔子也是这么说的，历代帝王也是这么讲的。如果你说我出家，哎，我出家，我离开这个红尘，哎，那行了，你可以不用文成武就。老师，我要大乘菩萨，我要普度众生，文成武就。完了，你又回来了，还得文成武就。所以说，佛家有五明之学，五明之学必须都得会，因为你要度众生了。你不度众生，它不是主要的东西。你一旦你升起度众生，它就是主要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才有一句话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哎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是说就你个人的事儿。你若我说我就只想把自己的个人的事解决，就烦恼没别的，那小乘就可以。你一旦升起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不是你已经认识到了烦恼的极致了？已经清楚了，烦恼没完没了。你个人的烦恼那是什么？那是割裂的， 就生死问题。大家听懂了吗？为什么小乘修行人他的修行会简单化？因为他只面对生死就行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死跟我没关系，亲人死跟我没关系，那谁的死跟你有关系？就我的死跟我有关系。烦恼呢？什么烦恼？一切烦恼在生死面前都是生死，能理解了吗？那你想想，小乘修行人以了断生死为主要修行，你就清楚了吧？他不是要了尽一切烦恼，而是把烦恼呢以生死来进行收摄。如果能超脱生死，烦恼还重心吗？还是重心吗？是不是就不是重心了？这回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？佛学的，尤其是听佛学的，你们了解了吗？你遇到以小乘修行中，他会以解脱生死为重心，烦恼无尽不是他的重心，他并不关心烦恼有尽还是无尽，因为他以生死之事就收摄了一切烦恼。只有菩萨道才会关心烦恼无尽，无尽两个字最重要。所以说菩萨道偏向慧学，菩萨道不倾向于出离生死，听懂了吧？所以我们才说小乘道叫什么道？叫解脱道，专门给它定义叫解脱。解脱什么？生死轮回。这回大家理解了吗？哎，这就是你这回知道小乘人了啊。小乘罗汉道的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你的事他不关心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的重任就是解脱生死。哎，解脱生死他就认为一切烦恼都没关系了，我都解脱了。我们大乘道是不是就是菩萨道啊？就不是小乘了，我们是菩萨道了，对吧？那你这菩萨道就不是解脱，是众人，是不是慧学呀？哎，所以我们会偏向于慧学。那慧学是不是也是不究竟的呢？哎，因为你的慧解脱并不代表着你能出离生死，你的慧解脱并不代表着你离开了轮回。哎，所以从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角度来说，你没有解脱。哎，所以说我们第一步都是慧解脱，而慧解脱不是重心，不是真正的解脱，哎，要到具解脱啊，所以说我们还得往上走，所以这就叫做解脱道与大解脱道。哎，意思就是菩萨道相对于小乘道来说被命名为大解脱道。嗯，这是小乘人呢他不理解的。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小解脱和大解脱是你遇到罗汉这样的人，理解了吗？要对他讲的。哎，因为他会说你呀修来修去都是白搭，为啥呀？你解脱不了生死，你脱离不了轮回，他是不是就笑话你呀？他会说你的大乘是不顶用的，那么你的法理上必须要清楚，你告诉他我是顶用的，对吧？你得给他回去，所以我乃大解脱道是也，我不求一生一世之解脱，我求什么？累生累世之解脱，我求的是根本的解脱。你这样才会说话，否则法理又不清楚啊！你怎么能以法服人，以法度人呢？所以才有了烦恼无尽十缘断，这烦恼无尽只有菩萨道的人才会说，对吧？他关心的是无尽之烦恼，而不只是生死和轮回的烦恼，是吧？小乘人只关心生死和轮回带来的烦恼，啊，烦恼无尽。由于你的目标是烦恼无尽，那么你的智慧是不是就要无限？哎，我的对手是烦恼无尽，我的智慧就要无限。菩萨极为重视慧学，所以说听老师的课必须多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菩萨道行者。听老师的课听得少，这就不是菩萨道行者啊，这是肯定的。因为你对慧没有升起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你根本就没有。四弘誓愿你只是用嘴而已，因为你根本没有向学之心。哎，我问你一句，今天老师啪啪一画线，哎，我变成弥勒菩萨，那么弥勒菩萨讲了多少的大经大论呢、啊、给你一讲，老师多了点，我游闲多了点，为啥呢？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， 得了呗，老师，你这废话，你老讲讲讲讲一大堆，你这几部论著最后合起来就一段话。菩萨气的，你想想，菩萨气坏了，是不是？菩萨气的从禅殿掉下来了，是吧？菩萨肯定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就是说这些人，你看，他压根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，哎，他会有一种什么呢？就是，老师，我听您那个都是废话，我咋听您的废话怎么那么多呢？你咋那还说废话呢？是吧？修行事大，什么事大？肯定比阳明先生这事大。你老给我们讲阳明学干啥呢？你给我们讲万历十五年干什么呢？你老给我们讲那些三国干什么呢？他是不是看不见慧啊？ 是， 他处处不开花。我们讲莲花处处开，你那里是什么？只在生死和解脱之上邦邦冒两个莲花籽儿，其他的事情没有，就这两瓣莲花能把这莲花池撑起来吗？肯定水干了，能明白吗？护不住，护不住。莲花池是不是个生态啊？生态才能护着你，莲花处处开，搞不懂啊。所以说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？小乘，哎，就是说名为大乘，实为小乘。那么我们在座追随老师修菩萨道的，是不是得可怜可叹他们呀？我们是不是得替他们护好莲花池啊？哎，就他这块呢，其实莲花没开，是不是只是个小莲子儿？我们开着，我们护着他。哎，你就别嫌弃这些师兄们了，对吧？哎，护着他。所以我给大家讲呢，不能只是用慈悲心去理解，说我慈悲别人，而是要用智慧去理解慈悲。听懂吗？你的每一个慈悲的言语和行为背后，必须要跟着你的智慧。在法理上，在智慧上，到底这事儿说得清楚。否则你的慈悲只会沦为妇人之仁。是这意思吧？就是你一腔热血的单纯善良而已。那是不行的。